星空，你只看见最亮的那颗。人海中你崇拜话题最多最红的那个。谁不急于着要站在舞台中央，光环只为我闪烁。散场后落幕后，谁关心你想什么，谁在乎你做什么。夸张不是罪过，能满足空洞乏味的生活。那窥探的眼，那议论的口，消遣了每一次茶余饭后。些时候抓到你耳朵，为音乐梦想唱出第一个音符，从此就没放弃过。主观的、客观的、旁观的拦阻太多，好坏要自己承受。所以我要歌颂，让情绪释放在歌声之中。选择虽然多，好歌有几首够去感动人，给些什么。少爷做到没第二个我，难道非要浮夸吗？内心也曾很挣扎，一个人努力的时候有谁看见吗？有谁知道吗？唱到思绪都融化，唱到声音也沙哑，说是我着了魔也唱的玩家。